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你好，982。前段时间呢，我打车碰到了一个话特别少的师傅，上车了以后就问我去哪儿，之后就一句话也不说了。然后路上呢，我发现他这个车里放的歌都是 Beyond 的，我就问了他一句，师傅您是喜欢 Beyond 乐队吗？他反正挺震惊的看了我一眼，估计是不太明白为什么我这种年轻人也喜欢这种老牌乐队，但是呢也算是就这一句话打开了，好像是打开了艘话匣子，就非常热情的跟我说这个原来他追 Beyond 乐队的时候那些故事。总之呢，我希望这个师傅以后能交到更多可以跟他一块交流说话的人吧，让他每天都过得开心点。 为何在这里疲倦像伴醉，曾在这空间跟你相拥抱，只有唏嘘的追忆，无言落寞地落泪，谁在这晚里风中与他温馨，无尽空虚，似把刀锋静静穿过心窝，期待这里无力像伴醉，谁令我的心似制刀冰冷，只有唏嘘的追忆，无言落寞地落泪，谁在这晚里风中与他温馨， 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 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Hello， 今天是什么节日？很多的朋友都在被今天所有的朋友圈、所有的祝福刷屏了。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在这里呢，十点答录机代表所有的我们节目组的成员，唐甜甜，我们的监制，我们的导播，还有我们的 leader 们，祝所有的青年朋友们、少年朋友们、小孩子们，曾经是小孩子的大孩子、大朋友们，6.1儿童节节日快乐，666.6.1儿童节节日快乐。谢谢你们祝我节日快乐啊，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头，很多朋友祝我节日快乐，那就让我觉得自己这个孩童一样的开心。谢谢的花椒 APP 当中啊，我们的华裔诗韵送给我的海星巧克力，巧克力非常甜蜜哈。那如果你想收听收看十点答录机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节目的话，有很多的收听收看方式。首先你就可以下载花椒 APP， 搜索十点答录机就可以看到我了，跟所有在花椒里的朋友们在2018年的6月1号这天晚上一起庆祝国际儿童节啊。同时你可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我本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还有就是你可以上新浪微博找到周大准点关注就可以了。我今天发了一张，在微博里发了一张6.1儿童节我的着装，你们看看怎么样，像不像孩童？今天是周五的晚上，又是一个6.1儿童节。其实很多的节日如果遇到的话大家都非常开心，过节日还真的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首先过节可以拥有什么？拥有节日的气氛，对不对？一切都是欢乐的，不管是商场里、街道上，你看到的每个人的眼睛、笑脸、整体的着装都是开心快乐的。第二，可以收到礼物，而且你可以送礼物，对不对？就是送给别人礼物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当然了，我们作为已经不再是孩童的大朋友们啊，也有过节的理由。想一想我们小的时候，真的一年就这一天，我们回到小的时候，想想我们小时候玩的都是什么，吃的都是什么，听的都是什么，渴望的都是什么，想要变成一个怎样的人。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回到孩童时代。你的孩童时代离你很远吗？我在想我的孩童时代离我大概有30年了吧。30年，哇，30×365，10000多天，对不对？我们今天晚上就把所有的思绪回到我们小的时候，想一想你小的时候、童年、孩童的时候经历的你的生活，那一定是五花八门的。因为在听、在看节目的朋友，比如在通过花椒看我们节目的朋友，通过收音机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很多年龄的层次，70、80、90、00，还有很多肚子里有宝宝的妈妈也在看、听我的节目，很开心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晚上我也准备了很多关于孩童的儿时的歌曲，让我们今天晚上非常的开心和快乐。第一首歌有请谁呢？我选了很多的歌曲啊，今天有12首歌呢，分别先给你念一念都有什么歌曲好不好？我不说演唱者的名字，我只说歌名，好多重复的呢。你看，第一首小孩，第二首孩子，第三首阳光灿烂的日子，第四首光阴的故事，第五首你像个孩子似的，第六首少年，第七首少年，第八首恋曲1990，第九首小孩，第十孩子，第十一我们都是好孩子，第十二孩子，孩子。第一首有请陶晶莹，孩子。祝你节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永远童真。 我亲爱的孩子，每抱你们一次，我就感谢一次上天给的恩赐。你诞生的同时，竟然让我生命也重新开始。我无法形容这种丰富美妙满足，在爱里满足。 出美丽生命，完整了我的灵魂，懂得了爱与被爱的意思。别太快长大，孩子，慢一点，孩子，天真和单纯。别太快消失，世界好复杂，我们待在家，多说一些童话。别太快成熟，孩子，慢一点，孩子，让我多学学你们的幼稚。妈妈和爸爸陪你们在家，一起慢慢长大。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陶晶莹，桃子带来的孩子。希望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然后呢过得很幸福，永远像个孩子一样。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欢迎各位来到了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通过花椒进入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的时候，可以跟所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来刷礼物、点赞、点小心心、比小心心、看大星星，然后有很多很多有爱的朋友在这个群体当中哈。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其实我每次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候，除了跟家人一起团聚就是跟朋友哈，我觉得每一个节日都会有让人很多的想念。我每当过这个节日的时候，我就会想好吃的，小时候的好吃的。我不知道现在你在听我节目的时候，有没有一丝对童年味道的回忆当中那个嘴巴里想要吃的东西的一丝眷恋和依赖。我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里看到了啊，有的朋友怀念这个妈妈的味道，其实妈妈的手艺真的很好。那个时候哪有那么多机会下馆子吃饭，哪有点外卖，没有，就是妈妈通过要么就是煤气，要么就是燃气，要么就是生火做饭，但是那个香味真的是扑鼻，好不好？你看这位我们的朋友夏之末说想喝土豆海米汤，有啊，这个第一次听到土豆海米汤，总是很好吃。然后大莹说我会包巴沙鱼的和黄花鱼的饺子啊，这个饺子是越幸福越吃越能感觉的部分。还有朋友说是鲅鱼馅的饺子，我其实突然在直播间今天，因为我为了让视频镜头上的脸更小一点，我晚上都不怎么吃饭。我是不是一个好主播？这应该不应该告诉你们的。可是我的脸为什么还这么大呢？这天生的啊，没事，哎，说什么呢？就忽然在直播间想起妈妈小时候做的大虾面的饺子，哇，这个大虾面简直太棒了！请允许我在夜晚把这个大虾面的制作过程给你和盘托出。首先一定是手擀面，粗细整好的那种，面里还带着一些黄色的面糊，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反正是非常的筋道就对了。然后呢，虾呢要去黑线，去掉头，然后那个头要煮汤，把汤留着做那个汤头啊，好香哇，这个嘴里好多好多的东西分泌出来了，就是那种幸福的滋味了啊。然后呢，虾要切断，一个虾切两段，然后打上两个三个鸡蛋啊，搅匀，然后要把韭菜，新鲜的韭菜切成这么方这么大小的，大概是正方形的 0.5 吧，哒切好啊，不行了。然后呢还有加一点香菜啊，加一点，主要是这些部分啊，然后就开始上锅煮，用油用汤炖出来，汤都是红色的，浓浓的汤头。然后呢把面煮好之后呢，过一遍水，浇上浓浓的汤头，有鸡蛋，有大虾，鸡蛋包裹着大虾，大虾鸡蛋上面还有一层非常漂亮绿色的韭菜，吃一口 我的天，太好吃了，幸福的味道。你看，我今天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在怀念吃的这个感觉哈。你看，这是很多朋友拍的家常片、家常菜的照片，这是过年的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屏幕花椒可以看到，有螃蟹，有虾仁、玉米，还有各种海鲜，排骨、豆角是少不了的啦。还有螃蟹，我看这家的是这家有什么？哦，这家有猪蹄儿，有大虾，有蚕蛹，有辣椒炒肉，有这应该是山东的部分，有蒜苔炒肉。哇，太好吃了。所以说我们小时候呢会想到爸爸妈妈的味道，一想起那个味道就是那种深深的对童年的回忆。我之前做过一期关于回家的节目，我也写了一些关于回家的一些味道的感觉，让我找一找那个字在哪里啊？应该在，总之我觉得回到家的味道，你看你记忆里家的味道是什么。如果你想跟我互动的话，真的是来看看啊，跟我来聊聊，在花椒给我说一说你们家的味道了。老妈亲手做的西红柿鸡蛋面、芹菜猪肉的饺子、红烧鲅鱼，还有床边桌子上的一杯润嗓茶，这就是我的妈妈给我的很多的记忆和感动的部分。怎么样，是不是说到家里的味道的时候，每一家都有独门绝技的好家常菜，也许不是妈妈做，也许是爸爸做的。我现在觉得爸爸做菜也非常好吃，比如说我做的非常好吃。嗯，今天说了很多好吃的味道啊，也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来互动，关于童年你的一些记忆。其实童年有很多的记忆，除了我们吃的东西、街坊邻居的照顾、幼儿园、小学老师的样子，还有我们看过的动画片、玩过的游戏，哇，那个时代简直是非常非常的美好啊。第一首歌刚才给你放了哪首歌来着？对对，叫做陶晶莹的孩子。第二首歌一个片花之后马上告诉你。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非常好听的歌曲，在深夜送给你。我们都是好孩子。 看天边白色的鸟，想起你薄微的笑，那是你在操场上奔跑，大声喊， 大声喊， 我爱你，你知不知道？什么都不怕，看咖啡色夕阳又要落下，你说要一直爱一直好，就这样永远不分开，我们 声好，我爱你，你知不知道？ 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王铮，我们都是都是我们都是都是好孩子。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我是曹轩宾，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我是摄影师腾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欢迎各位通过花椒的 APP 收听收看我们视频部分的十点大陆机。今天是非常有意义的日子哈，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今天特别穿了一个蓝色的 T 恤衫，白色的字母，我整个人的状态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啊！刚刚因为一波吃，让我们回到了孩童时代漫无边际的浪漫和想象当中。因为这个花椒刷屏太快了，我都没有看清楚大家写的什么吃食，都一瞬而过了。但是看到我们今天的屏幕是非常多彩的，我看到了桃花、巧克力、金话筒、黄焖鸡，哎，都是非常好的小食小礼物，感谢六一六六六，非常感谢啊！我今天准备了大量的图片，还有文字，图片大概有50幅图片，怎么样？用不用心？哦，真的非常用心啊！在我们的儿时记忆当中，除了妈妈、爸爸、家庭的味道，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眼睛看到的。其实我特别感触的是这张照片，露天电影院啊。玉东有首歌叫《露天电影院》，对不对？我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看露天电影院的时候，那要是放一个什么战争片，要么就放一个那种黑白的照片，像南斯拉夫的那等等，那些时候就觉得特别美好啊。高山下的花环，对不对？那首歌曲非常好听，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现在有些小区还会这样拿出一个非常手摇的机器，有老师傅戴着眼镜挂边的那种放电影，现在放的都是大片了吧？觉得时代在变。但是我们坐在那里乘凉，坐着马扎，拿着蒲扇，爷爷带着孙子啊，一家人出来看电影，那个味道是不会改变的，永远都充满了对生活特别舒适的追求的美好感觉。现在很多朋友也会看到跳广场舞的人，你有没有发现，虽然跳广场舞我们老说哇他们在跳广场舞好土，其实不是。当你真的静下心来看看所有在广场上能够翩翩起舞的每一个舞者，他们都是热爱生活，都特别的开心。你有勇气跟他们一起跳吗？我曾经真的跟他们一起跳过，哇，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就是那些非常经典的曲目，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这么简简单的节奏感非常强烈的歌曲，才能让不同年龄段、不同喜好、不同收入、不同阶层的人在一起，在这个广场上一个小区里凝聚在一起。今天话有点多，本来准备很多的歌曲，只放两首，哎天哪，就多说点话吧啊！现在你住的小区是什么样子？有没有四合院的朋友？有没有街坊同用一个水龙头的，同吃大锅饭啊？应该不叫大锅饭，大家餐的啊？那边一那个刘奶奶做了饺子，哎呦，小周过来吃的饺子，哎，哎呦。刘哥今天做饺子呢，家里没醋了，再来一点啊。多么多么融洽的邻里关系，我们现在真的是生活变得好了，你时时刻刻都可以吃饺子， 但是自己包的几率很少，全在点外卖，是也很好吃，你可以买速冻水饺，但是那种真的是由和面剁肉切馅儿，然后把它搅啊搅啊搅，加花椒油，就是那种用花椒油，你知道花椒油是什么东西吧，你应该了解啊，然后加好多好多的那种调料进去，嚯嚯嚯嚯，然后一家人围在一起吃一顿饺子，童年是美好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向美好的心是不会变的。我希望今天晚上我准备的所有的歌曲以及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肺腑的。我也希望你们在花椒看直播的时候，听直播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一起互动交流孩童时代的那些点滴的记忆。哦，点滴这个词用的太不讲究了，好多人在用点滴这个词，我把它删掉。希望你跟我一起互动儿时里的那些难忘珍存的闪光记忆。哦，这样表达就不太一样了。哇，真的是。好的，时间过得很快，还有20几秒钟，我们进一段广告。下半段我还有很多精彩的图片以及歌曲 ，post 给所有正在花椒或者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冠爱青年计划”看直播，或者通过各种 APP 的收听软件或者收音机收听收看《十点答录机》的各位好朋友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 我是五洲彤。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10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从晚上10点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大概32分钟，今天你是不是很开心？节目的氛围我觉得应该是适合儿童节的感受啊。欢迎你收听收看十点答录机，我亲爱的朋友们，我是周准，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的主持人。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一档视频直播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音频来收听收看。再次祝所有正在收听收看以及没有来得及收听收看，正在路上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幸福，龙马精神，天天睡好觉，不被噩梦惊醒，皮肤白，大长腿，有桃花运 ，and so on。哇，自穷自穷自穷， 就总是快乐就好了，快乐就好了。在我们的儿时记忆当中，过儿童节是个被宠爱的日子啊，你可以撒娇，大人也不会说你，而不像平常说作业完成了吗，衣服叠了吗，被子叠了吗，自己起来刷牙去，快，没有，你可以非常的撒撒娇啊。然后如果是在六一这一天过生日的小朋友不得了了，被宠上天了，拽都拽不下来，哎，你快下来，拽都拽不住。不但的是有爸爸妈妈的宠爱，还有隔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宠爱，哇，真的是太幸福了。现在的孩子玩的跟我们那个年代不一样，现在的小孩也许更高级了，那个高级就是说可以利用非常多的科技的手段，比如说 iPad， 比如说你可以玩乐高，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全面的了解这个世界，甚至是迅速的。现在有还有很多小朋友会写日记吗？我在想，我小时候是写日记的，我那个暗恋的，不是，我说什么了？曾经把我暗恋的女生写在日记里，哇，那个感觉真的很美好，被妈妈看到之后非常的羞涩，脸通红，然后妈妈说，她是谁呀？我当时会觉得她会说我，她并没有，她是谁呀？我说我是我们班的同学，是我前排那边的一个同学，妈妈说，把她叫家里一起吃饭啊。哇，那个时候的感觉心花怒放，当然在我们的记忆当中，除了玩过的游戏、吃过的饭，还有看过的电影和电视剧。接下来这个要给你放的这个歌曲啊，我非常的喜欢，很少我觉得有人会放这首歌，因为在《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电影当中，姜文捧红了夏雨，让夏雨当了最年轻的影帝，而且夏雨一直给我的感觉跟他的整个的演戏的气质以及生活当中是一致的，这很难得。夏雨也非常爱健身，爱滑板，是一个健康的男生，而且是穷多耶啊，穷多的。他很少唱歌吧，他现在也很少演戏了，但是他非常健康。你想不想听听夏雨唱歌时候的声音？哎，今天来着了，你可以通过花椒来收听我们的节，收看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掌声有请夏雨带来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的话，你一定会对剧情当中的一些角色印象十分的深刻啊。我一直不会忘记有一个镜头，四个人骑着自行车在林荫大道上穿过，我都跟他们一起飞翔，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瞬间回到我的身边，来到我的心里。有请夏雨。 那些年的梦中所想，如今握在自己的手上，但是不知什么地方和我当初想的不一样。那些年的真诚时光，被我落在成长的路上，越是为着整天去忙，越是找不到补偿， 找不到补偿。 每天等着人来人往，我曾经是人挺起了胸膛，每当我要失去，失去了坚强，只好让自己学会遗忘。 其实这首歌曲带着浓浓的对儿时的回忆哈，因为我看过这部电影不止一遍。现在我忽然发现夏雨还真的是可以说唱的，可以 rap 的，对不对？很动听的身旁，你的身旁。现在十点打陆机就在你的耳旁，欢迎你继续收听收看十点打陆机。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打陆机，生而不同。 还要我等多久？ 22:41，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啊。说儿时回忆的时候，趁着六一儿童节这个日子，让我们让烦想念泛滥开来啊。看到了在微信听友群里我们的听友宋温暖发来的图片，好漂亮的一桌子菜。我觉得南方的朋友做菜好，特别是可以吃辣的朋友哈，四川的朋友，四川的朋友那真的是漂亮啊啊，全都是辣椒，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菜，有非常漂亮的绿色的蔬菜，还有玉米。哎呦，这个忽然想起四川的麻辣火锅，我吃过的时候觉得那根本就不是辣，那是一种极其幸福的味道。他是这么说的，说无论我外面走过哪些风景名胜，吃过多少山珍海味，最牵挂和最期待的就是回到家中和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一顿热腾腾的家常菜。没错，吃妈妈亲手做的腊肠。哎呀，腊肠，腊肠是要就是干吃还是配打东西？可以跟我说说啊。说我的老家在四川，年味就是妈妈亲手做的腊肠，那是记忆当中最美最美的味道。谢谢你，好感动，谢谢。他说农家饭也非常实在，大碗大盆的。每年回老家的时候呢，家里人做的饭菜我都会拍下来，想家的时候拿出来看一看。我跟你一样，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用自己的照片一拍，拍下来之后就可以有浓浓思念随着我们的手机贴在我们的胸怀里。想家的时候，馋的时候，自己安静的时候，或者眼角有一丝湿润的时候，看看家乡的图片，家乡的屋子，家乡的人，还有家乡的美食。忽然想起很久没回家乡了，我也是很久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了，也没有见到爸爸妈妈，因为爸爸最近来过一次北京，妈妈没有来过，妈妈很忙，妈妈是音乐老师，嗯，妈妈每天带着大家一起唱合唱，非常开心。我也希望所有的天下的爸爸妈妈在这一天不要太劳累，在表达爱的时候呢，希望让儿女们多多抱抱你们。其实一个人呢，从孩童时代长到少年，再长到青年壮年，都会经历很多很多不同的心理的生理的变化。如果你现在是个少年的话，应该就是那首歌《小小少年》，很少烦恼，但愿永远这样好。少年的歌曲你会想到哪首呢？我想到很多，但是我觉得应该放一个最近歌手演绎的作品啊。我想想看，就听听他的歌声吧。我觉得他的小眼睛啊，然后酷酷的，然后他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之后才重新开始唱歌啊。我觉得人在苦难之后都会有一个重生，李荣浩也是这样的。我喜欢这个前面的阿卡贝拉的感觉啊。少年，少年的样子是什么的呢？意气风发，无拘无束，天马行空。希望你永远是少年。 你就像是森林和大海。

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打路机 To be your better man。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在很多很多欢乐的气氛之后，终于来到了22:50的节奏当中。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大家可以通过花椒的 APP 直接来下载啊，然后呢搜索到十点大陆机。我现在已经过了35岁的年纪了，我还有一颗孩子的心，这个心会经常从我的眼神当中，从我的嘴巴里走出来冒出来。比如说看到好吃的东西，看到让我感动的图片，或者听到音乐电影，任何感触的部分我都会流眼泪，只是现在流眼泪的频率没有之前多了。我们现在都长大了，有了很多对于世界的认识，有了很多的规矩，自己给自己的或者社会给你的等等。我们有时候会像个小孩，成人世界的小孩是什么样的？长不大，被人疼爱，缺少安全感，想要依赖一个人等等。有一段对话挺有意思，比如说一个孩子问他的爸爸或者父亲，爸爸你为什么孩子不能喝酒，小孩不能喝酒啊？然后还爸爸对孩子说，因为小孩不用喝酒也很快乐。你看成人的世界好像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喝一点点酒就会让自己紧绷的神经真的瞬间可以放松下来，我有时候会这种感觉。所以成人的世界尽量保持单纯是一件多么美好又不是一件很难很困难又很困难的事情。来到这个阶段听一首慢歌，也许他成人的世界里过得也并不开心和快乐吧，但是他打开话筒那一瞬间他还是开心快乐的。这是可以教的小孩，来自于薛之谦。不管别人怎么评定他评价他，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个歌手，平凡的男子。这首歌里讲的是用什么样的情绪呢？你可以静下心来用心听听看。小孩 嘲笑我有多简单，像番茄加两个蛋，闭上眼就睡，多自然。想着你有多困难，从宇宙找颗尘埃揉进我眼眶，多小孩。丢掉的你又想要拿什么缅怀，是不是不需要再又来的小孩，我的天台从来热爱，不需要猜，别让我猜。你就对我说明白，就让我看明白，从什么时候我像小孩，我的天台从不需要猜，别让我 想着你有多困难，从宇宙找颗尘埃揉进我眼眶，多小孩丢掉的你又想要拿什么缅怀，是不是不需要再爱，又来 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 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咯，时间过得很快，马上就跟你说再见了，还有一分五十秒结束哈。再次谢谢你的收听收看，通过华侨朋友收看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收看的朋友，以及通过收音机收听收看的朋友，谢谢你们所有的分享，也谢谢最后一首歌的带来，就罗大佑先生的恋曲1990年，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算一下28年，对不对？没算算错的话，哇，28岁，我28岁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转眼10年，记住所有的陪伴，这个陪伴还将继续下去。也不要忘记接下来的节目叫做 Holy Music 夜歌，再次祝所有的朋友们，大朋友们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明晚再见，明晚跟你相见的是唐甜甜，我下周一再出现，祝你晚安亲爱的，拜拜。